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回忆了他在大学的宿舍生活，不过在他看来这段回忆并不美好。那么在他的宿舍里都发生了什么呢？ 照片 哟，聚会合影啊。 嗯， 哎，你别说，这几个姑娘都挺漂亮的，不过里边怎么没你啊？ 他们是我大学的室友，这是他们今天聚会的照片。 嗯，你怎么没去啊？ 没去，因为没脸去 啊。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宿舍里的毒瘤，我不在的话他们聚会反而会更开心吧。 这大学宿舍什么毒瘤啊，这也太夸张了吧。小姑娘之间都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真的，大学四年都是因为我搞得我们宿舍乌烟瘴气的。现在想想他们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人，除了我。 嗯，想和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哎呀，可能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融进那个集体吧。其实我是作为少数民族特长生来到北京读中学和大学的。 中学就来这边读书了？哎，也就是说你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了？ 对啊，12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了。可能因为年龄太小吧，心态一直都没有调整好，结果就是我的性格一直都挺孤僻的，在中学的时候就这样，到了大学更是伤人。 哎，你别这么说啊，性格内向的人有很多，这也不意味着会伤人啊。 真的会。其实大学刚入学的时候宿舍的人对我都很友好，多少对我也有点好奇吧，可是我呢当时对他们就是一脸不屑。哎，这四年就是我这种性格让我们宿舍的四个人最后不欢而散。 你们宿舍只有四个人啊？ 嗯，对，也是来自天南海北。现在想想他们三个人其实真的是各有特色，都是很好的姑娘。比如说宁，哎，你看就是照片里中间那个姑娘。 哎，看起来挺有气质的，挺干练的。 你看人很准呢、哦、她是河南人，典型的学霸，本来想考北大的，差一点儿没考上，所以就去了我们的学校。她很要强，口才也好，每次他跟人吵架都能把对方噎得说不出话来。所以能看到他狼狈样子的机会真的不太多，但是我就看到过几次，因为我就是当事人。 你跟他吵过架？ 嗯，对，我跟他的矛盾也是渐渐累积起来的。我这个人其实特别爱宅在宿舍里，我当时的处事原则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好了，可以悄悄地去观察剖析别人，但不能因此干扰别人。 可是呢，您不一样，他总是喜欢以自己的三观来干扰别人的决定，评价别人的做法，好像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影响所有人的伟人一样。比如我翘课睡觉，他就教育我说上课有多重要。我不吃晚饭，他就说不吃饭怎么怎么不好。其实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想这么干，所以就越来越讨厌他这种所谓的关心。后来我实在忍不了了，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12岁就离开父母了，非常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所以请停止对我的干扰，你可以给别人当妈妈呀，但在我这儿真的不需要。 嗯，你这种短信估计他看了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是啊，所以我们从那以后就算是撕破脸了吧。之后其实又发生了不少冲突，但我也豁出去了，对他再有什么不爽我每次都是直说，他基本也不会对我多说什么。我记得跟他最大的一次冲突是在大三的时候，当时我在宿舍里活得依然是像个幽灵，课呢能翘就翘，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那天上午的头两节课如果我再不去上，老师就要认识我了，所以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准备去上课。结果我刚想进洗手间洗漱，竟然发现门锁了，宁正在里面洗澡，当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哎，为什么呀？ 我就想又不是周末，早上洗什么澡啊，站着洗手间别人也没法用，太自私了。所以呢我就敲门让他快点洗，他说了一声好，可是过了10分钟他还没有出来，我就又敲门催他，他竟然不理我了。又过了几分钟我才听到水声停了，我就让他赶紧出来，做事别那么自私。这下他终于生气了，他说他已经要出来了，还说他也不知道我要上课，如果我真的着急他洗一半也可以出来。可是我觉得这话说得太不诚恳了，就跟他说啊，你洗一半能出来啊，别闹了好吗，怎么可能。哎呀，我到今天还记得他出来时候的样子，脸色特别难看，头发湿漉漉的，站在那儿看了我几秒，但之后什么也没说。那天我走出宿舍，身上甚至在打哆嗦，一半是气的，一半也是因为兴奋。 啊？兴奋？ 可能是一种总算出了一口气的兴奋吧。其实我知道，对他那些所谓的错误行为，我一直追着不放，其实特别不好。但我就是忍不住，把平时对他的看不惯都记在心里，等哪天他理亏的时候，就全都说出来算总账。其实我就像个小混混一样，假装自己很正义，其实特别卑劣。 哎，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很多人都不是很习惯被别人品头论足。不过当时你们俩闹矛盾，主要还是因为彼此不够了解吧？ 也是因为我根本不希望别人了解我吧。 那你在宿舍就没有处得好一点的室友啊？ 嗯，其实也有一个，他叫姨，喏，你看，就是照片左边那个。 哟，看打扮是个森女系的姑娘。 对，她很喜欢穿这种素雅的衣服，喜欢动漫，还喜欢摇滚，是个福建姑娘。 喜欢摇滚？这么安静的姑娘，还喜欢这种风格的音乐？ 没看出来吧？所以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有很多层次的姑娘。我也经常会想象他在不同生活中的不同的样子，比如说去做一个漫画家，或者做一个业余摇滚歌手，再或者就是穿上 cosplay 的衣服去参加一个神秘聚会之类的。真的，我觉得哪种生活都很适合他，但是他的性格让他没有尝试任何一种可能。我总觉得他太喜欢妥协了。他妈妈是一个很优秀也很强势的人，我就经常看到他向他妈妈妥协。哦，说起来宁有点像姨的妈妈，所以姨每次和宁起冲突的时候他也总是妥协。在我看来，姨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内心对生活有热情，但另一方面又在向生活妥协。不过这才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吧。 不过照你这么说， 像这样的人一般也不会有太强的攻击性，他应该很好相处吧？ 嗯，是，所以在宿舍里我和他是比较亲近的。他头发很长很软，大三的时候他留过一段时间的刘海，我还经常帮他修剪刘海，每次剪完他还都挺满意的。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他会照着镜子看自己的刘海，然后用动漫人物的那种腔调跟我说谢谢，特别可爱。 哎，你看在宿舍里不是也有很可爱的室友吗？ 是啊，是很可爱。虽然我跟他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欠他一句对不起。 为什么呀？ 因为我也曾经像您一样自以为是地评价过他，我当着他的面说他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可实际上呢，每次他跟人起争执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看热闹，甚至还在盼着事情可以再闹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批评他喜欢逃避了。可事实上他不愿意把冲突闹大，不恰恰证明他很理性吗？倒是我，与其说是在批评他，不如说是在批评另一个自我。其实真正喜欢逃避的明明是我自己啊。 瞧，现在的你啊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哎，那照片上右边这个姑娘呢，你跟她关系怎么样？ 哦，她叫池，是北京人，你看她皮肤很好吧，白里透红的。她特别喜欢用中药给自己做调理，平时喜欢逛逛豆瓣啊天涯这些论坛，研究各种奇葩观点。哎，对了，她还喜欢王阳明，听说高中的时候还和人合写了一本关于王阳明的书。 哟，是吗？那可真是个才女啊。 是啊，她是我至今为止见过的最有文学气质的女生了，而且她性格很开朗，就跟很多北京女孩一样，有点怎么说来着，没心没肺吧。而且她也算是一个被家里宠坏了的孩子，明明家就在北京，可是刚刚报道的时候她妈妈还是亲自把她送过来，还给我们带了好多零食，说让我们互帮互助，总之就是各种放心不下自己的宝贝闺女。 这估计是第一次住校，所以比较担心吧。 是啊是啊，其实我跟池接触不多，他一到周末就会回家，平时呢大大咧咧的，从来也不操心人际关系的事儿。看得出来他从小到大都被保护得很好，没有什么阴暗心理，对人也不设防。 听你这么一说，这性格还挺好的呀。 可是他的这种性格也挺有问题的 啊。 因为对人和事儿吧，他喜欢就是喜欢，不感兴趣的话呢就没什么反应，所以有时候跟他讲一件事情半天都得不到反馈，就让人很尴尬。说白了他就是不怎么感受别人的感受，从来没有换位思考过。 那这样沟通起来有时候确实会比较郁闷了， 而且他没心没肺起来有时候真的能气死人。比方说吧，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他起来上厕所会特别使劲儿地关厕所的门，我就经常被他吵醒，每次都是一肚子火。 这种事儿你跟他说一下他应该会注意啊。 可是我的错就错在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我都是在心里责怪他娇生惯养没有礼貌，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其实是我忽略了他从来没有过过集体生活，我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想相处的融洽，最重要的是沟通和磨合。 没错， 而且我总是喜欢从自己的立场上去判断别人是不是开心。比如室友之间帮忙带个饭是很平常的吧。 嗯， 姨这个人呢当时就很喜欢托宁给他带饭，虽然说我和姨关系挺好的吧，可是我还是看不惯他总是麻烦别人带饭。因为换成是我，我会觉得老帮人家买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现在看来，可能宁根本没有不高兴，他也许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我替宁不高兴也只是我自己心里阴暗而已。所以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的，我就一直这么冷淡地跟室友们相处，在他们眼里我几乎也快成了透明人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我面前谈论周围的人和事儿，完全不在乎我会怎么想。有一次您和他父母视频聊天， 因为吵架您突然大哭起来，他完全都不在乎我当时还在宿舍里。这种事情累积起来，我越发觉得人性是很丑恶的。所以有一次，当我听到两个室友在说另外一个室友的坏话的时候，我终于爆发了。 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当时大家都用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状态，对我这三个室友的品行一个个做了批判。 啊？他们不会是看见了吧？ 是啊，当然看见了，很快就看见了。当时的空气真的是足足凝固了好几分钟，那几分钟也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几分钟。我当时已经做好被围攻的准备，就躺在床上等着他们开火。 那后来呢？ 他们没有骂我，至少没有当着我的面骂，只是在我床边絮絮叨叨了几句，但我也没有听清楚。宁也说了几句话，也只是表示吃惊。其实他们想打击我的话完全是有理由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包容我的任性，可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从那天开始，我就迫不及待地盼着毕业，我想离开他们，同时不停地反省自己，我觉得越来越觉得对不起他们。可是我还是太懦弱了，我当时还是不愿意相信大学这些年的不愉快都是自己造成的，都是我自己在心里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唉，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竟然就这么被自己毁了。我记得拍毕业照那天，大家都在忙着跟同学们合影，等大伙儿都快散了的时候，我才鼓起勇气走过去和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你看，我现在手机里还存着呢。 拍得很好啊，你瞧你们俩笑得多好。 你看姨笑得那么温暖，每次看这张照片我都会觉得很踏实很安心，就好像她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一样。离开学校那天，我没有和室友们道别，我只是在心里跟他们说了再见。我当时对自己说，以后我无论去了哪里，我都会为他们祈祷，祝他们以后可以幸福。 今天你和我说的这些话从来没和他们说过？ 没有啊，我怎么说得出口呢？ 那毕业以后你就回家乡了？ 然后前不久姨告诉我班里打算搞一个聚会， 所以你才来了北京。哎，你都来了，那干嘛不去呢？ 我想了想，算了，还是不去了吧，回来到处走走也挺好的。我去了，估计大家心情又该不好了。哦，之前在网上听说了你这儿，正好过来坐坐，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话，我就很高兴啦。明天我就走了。 那在你走之前，我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这是你的鸡尾酒 啊？这么多冰啊，这算是鸡尾酒刨冰？ 这杯酒的做法确实比较简单，就是碎冰配上 whisky， 它的名字叫做 whisky 之雾，雾是烟雾的雾。哎，你不觉得透过这些碎冰看这杯 whisky 就像是在雾里看花吗？ 没错，特别是在灯光下面看这杯酒，感觉朦朦胧胧的。 在雾中看待别人和自己也是这样吧？很多人啊，形容自己的青春其实并不完全都是正面的词汇，他们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就像是行走在迷雾中。迷雾中我们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因为看不清所以会恐惧，会让自己的身上长满了刺来保护自己。其实啊，今天的你已经慢慢从迷雾中走出来了，就像这杯酒，当冰慢慢融化